久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2016年度一线城市商办地产白皮书显示，截至一季度末，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联合办公工位已达100,000张，其中北京居首有4.7万张。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中国移动开通了在北京的第一个千兆宽带示范社区，这意味着该公司在京正式推出千兆宽带。此前中国联通已经先行试水，宽带大战更加激烈。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正式实施，公民发现间谍行为可拨打12339举报，对间谍案件的防范指制或侦破起特别重大作用的，最多可获50万元奖金。截至目前，本市近1000家幸福彩虹社区特供店可刷北京通养老助残卡，300多万持卡老人可通过幸福彩虹智慧平台实现购物、家政等上门服务。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？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真的就是他吗？还有可能吗？这是命运的宽容，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？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，为何我还忘不了你？时间改变了我们，告别了单纯。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，失去才算是永恒。惩罚我的认真，是我太过天真。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，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，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？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？别人，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。

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，要防范房地产领域风险，分类实施房地产信贷调控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，做好校园网贷、现金贷清理整顿。这首歌曲很多年轻人都很爱听，来自于郁可唯《时间煮雨》。凡是走过的路都会留下痕迹，时间就像一块橡皮擦，可以轻易地抹掉你曾经那些有心无心错过的事情，但是它却不能擦去那些因过错而烙在你心头的印痕。错过与过错往往就在一念之间，不要由于错过的事情而耿耿于怀，也不要由于过错而郁郁寡欢。人生本来就很短暂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王力宏的歌曲《爱错》。 北风毫不留情，把夜